脱发很严重，哎，4%的人感觉自己都快要秃了呢。随机采访当中呢，担心脱发的人真的是很多，甚至有女生因为发量减少不得不剪成短发了。医生说，除了遗传因素之外，压力啊、熬夜啊都是脱发的主要原因，各位少年小心一点啊。画个黑眼圈的话呢，恭喜你有救了。你把每天喝剩那个茶叶呢包起来，每天睡觉前呢就敷在眼皮上面20-30分钟这样子，然后轻轻的滚动一下，按压一下眼周的皮肤，5分钟10分钟这样。如果你是因为疲劳过度、睡眠不佳、长期熬夜形成这样的黑眼圈的话呢，这招对你绝对管用，试试看好了。 一只眼，你要再对我好一点，没 许可以再给你机会。自言自语你就怪得精神分裂，要你安分一点还嫌我碎碎念，再乱泡妹会眼袋发黑，别再自我催眠假装你没看见，花招百遍应付你我觉得好累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你要再对我好一点，每天说爱我一百遍，平时和我连线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而没有十全十美，心疼你就快要崩溃，好吧考虑再给你机会，偷偷摸走你的轨道，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，给个生命的拥抱，完全会安静的像只猫，懂懂你聪明的鬼脑，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，给个生命的拥抱，完全会安静的像猫，少装可怜你就会变帅气的脸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你要再对我好一点，每天说爱我一百遍，平时和我连线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人没有十全十美，心疼你就快要崩溃，好吧考虑再给你机会，考虑再给你机会，考虑再给你机会，可以再给你机会，好吧可以再给你机会。 他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，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顶呱呱，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、会计代理、 商标注册、专利申请、 建筑资质代办、互联网资质代办、 贷款代办服务、法律咨询服务。 顶呱呱，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4个0，记住52514个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雾霾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政府和公众都在努力。天空雾霾推出不需要换耗材的空气净化器，保护家人健康，把雾霾隔离在窗外。 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闹钟对于懒虫是没有用的，它只能叫醒手指，但却没有办法叫醒我们的大脑。音乐早餐，让音乐焕发神采。 Let's go。近来有高校发布禁止外卖进宿舍的规定呢，引发了热议。很多网友表示说，之所以选择外卖，一个是非常方便嘛，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去学校餐厅的话呢，要排队啊，然后那个饭菜的口味也比较单一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专家说了，严格来说呢，禁令确实限制了学生的选择权，但是饭盒也未必安全，也会造成环境负担，也暴露了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学生会选择外卖？学校是不是应该在食堂管理方面多用点心思呢？不知道对此你怎么看？ 没有承诺却被你抓得更紧，没有了你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，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，但是回忆回我心里跳出来拥抱你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言语， 的世界雨下个不停，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，但是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。 我们一起来喊一下口号，我们的目标是没有蛀牙，但做到这个真的是太难太难了。蛀牙真的是威胁着我们所有人的胃口。专家说了，龋齿的形成和食物呢是有密切的关系的，有些食物是有助于帮助我们对抗蛀牙的，比如说牛奶之类的奶制品、蔬菜，还有葱啊、姜啊、蒜啊、动物的内脏、扁豆、蚕豆之类的，茶叶有你爱吃的吗？有蛀牙的话呢，吃点这个。 一个晴天，阳光映在这张旧沙发，躺下来闭上眼，浑然不知寂寞正在蔓延，昨天的激情，今天的空虚，还有一张惨白的脸慢慢改变。一杯水和一支香烟，温和安静，孤独的气味，是真情是谎言，星期天的早晨别太绝对，疯狂的世界，无声的血，锁在门之外。有时候想把自己关起来，还是学着把心门打开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孤立不睬，习惯无关紧要的冷淡。有一天的一个晴天，阳光映在这张旧沙发，躺下来闭上眼，浑然不知寂寞正在蔓延，昨天的激情，今天的空虚，还有一

老板呢，平常会细心的打磨鞋底，制作一双手工皮鞋，前后要经历半个月的时间。顾国平这样做鞋已经40几年了。他说，开车的人再多，也有走路的人嘛，只要有人愿意穿我做的鞋，穿得踏实舒服，我就会一直做下去。这就是工匠精神啊，希望我们在自己的工作领域也可以做到这样。今天也要加油咯。好了，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。节目之外，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夜，龙马精神的龙，一晚的夜，找到我们的龙虾团微博群，备注一下969，加入到我们的群里面，跟我们一起聊聊天。祝你今天好心情咯，我们下期节目见，拜拜。 再次翻过5000里的浪，还是带从前的城墙，所有历史褪色后的黄，曲成夕阳染在我身上。还是传说中的城邦，所有倒在江湖里的黄，只等我来给他名状。黄种人来到地上，挺起心的胸膛。黄种人走在路上，天下自我不一样。越动荡越勇敢，世界更要让我闯一身坦荡荡到四方，5000年终于轮到我上场。 你有你的快节奏，我有我的慢生活，随心节奏，自在生活。现在是早上9点钟，我是969爱音。